好，飞嚟洛杉矶商周报喺平喺圣诞日出街嘅节目，即系今应该2017年最后一集噶啦。下一 咩啊？读 L 大事回顾呢、這个？ 喂，大事回顾系大事回顾，但系喺最后一个礼拜做。 我哋讲紧小事回顾，因为年底依然有新闻。老实讲，本来今期咧就会 好金喎、啊，今期 本来会跳咗去，但系呢两个礼拜实在太多大新闻、 抢集啊， 系好多大新闻。即系唔撇开结婚，都有好多其他即系古整怪嘢。 嗱，补充翻先，上次讲过嘅迪士尼就收购21世纪霍士，咁就追减讲咗啦。但系据闻就其实系有民主党议员咧就复查呢单嘢，因为已经即系反垄断嗰啲咁嘅 K 卡啦。但基本上呢啲嘢，佢哋讲真，佢宣布得嘅，其实就有啲信心系会过嘅。即系如果佢觉得佢嗰啲会俾人拖，会俾人。推翻嘅话，佢唔会报，即系佢假呢类咁嘅收购案咧，佢问佢就两间公司啲律师团反转晒研究过晒，系有信心佢哋先去搞嘅。 正路嚟讲，你创作公司咧就好少会即系话佢个垄断个要求会比较严格啲。因为始终系讲紧你有啊有冇啊冇噶啦嘛，你创作嘅嘢唔系话你可以单纯用资本或者市场好简单咁完全垄断咗佢。咁、老实讲， 最多行到 Marvel 应该唔少人乜都过咗档嗰边嘅。 因为嗱，有一样嘢有人搞错就系、是《星战八》咧，啲人系立迪士尼，但要搞清楚先。首先就系、是、迪士尼咧系冇公司嚟嘅，即系等于就系杜克哥同埋Nico 嘅关系咁样。即系嗱， 卢卡斯独立噶嘛？ 嗱，卢卡斯电影嗱。喺迪士尼，一就总公司啦，母公司啦，咁旗下面包括旗下嘅点包括咗卢卡斯电影啦、Pixar 啦、Marvel 娱乐啦，呢几仲有其他嘅，即系呢三间我熟啲啦，即系先噏咗出就呢几间啦。咁、今次咧就买多一间，就应该冇意外就会用霍士电影工作室嗰类咁嘅名义加入嘅。理论上其实独立营运嘅，因为其实 Marvel 电影据我所知都好似系佢自己，即系 20世纪旗下一个独立嘅 独立咯。所以今次佢应该其实将个电影部门转过去啫嘛。 吓， 所以应该都会独立营运嘅。咁只不过好啲就咩？ 但版权上好似话会容易啲处理啊嘛， 好似处理，因为其实咧， 即系里边啲版权拆 冇公司啫嘛。咁嘅关就系即系左手交右手，同唔同部门讲点做啫嘛。 其实最紧要系真系版权个问题， 系版权啫嘛。其实最主要都系 Marvel， 最紧要就系 Marvel 电影版权，因为 即系只买啲角色出去 咧。Marvel 漫画最接多年代咧，已经卖到散晒。最主要就系喺霍士手上面，霍士买咗X-Men 啦、Deadpool 啦、Fantastic Four 啦，咁呢几个大品牌。而蜘蛛侠咧，当年俾哥伦比亚买咗，咁而家哥伦比亚就将蜘蛛侠半以合作形式就送翻，又回到老家。咁今次霍士迪士尼收购咧？又將其大部分嘅 Marvel 英雄版權就買翻去，翻即係名義上翻翻去Marvel 娛樂嗰邊，因為其實雖然話獨版權啫，但係咁好講數啲啊嘛，呢啲嘢即係左手同部門啦，頭先講句， 咪又係佢帝國入邊其中一部分。係咯，老實講你， 唔係佢咗最大目的係呢個咯。 因為而家講過㗎，迪士尼個好似董事長講過，定係執行長講過就話基本上佢保留佢唔會干涉霍士佢嗰次霍士嘅即係方針啊，佢保留翻 Deadpool 啊、X-Men 啊、Logan 嗰種 咩粗礦啊、限制級啊， 嗰種限制級路線，佢基本唔會喐嘅。 如果佢買翻嚟之後變成另一個迪士尼嘅 迪士尼 Deadpool 冇必要啊，咁你就冇必要買翻啦。老實講，就係、是、即係佢而家咁樣擴咁樣不斷呢近呢十零廿年不斷咁收購，就係講緊佢要。擴大佢個市場啊！ 因為佢即係據聞下年佢會推出自己嘅電影串流服務，對抗 Netflix， 因為 Netflix 近排又好強，就係超強勢啦 ！Netflix 而家全球進軍啦，咁樣 又買係咯，又買啲電影版權， 雖然佢日本嗰啲嘢都上咗幾騎嚟嘅，但呢個唔再講。 呢個係佢個方針嚟嘅。其實 Netflix 向來嘅方針係同迪士尼係調翻轉嚟做嘅。即係你可以話係佢調翻轉，係因為你迪士尼本身個大台實在太大，你唔可能正面去冚佢，咁你所以其他人你咪變成嗱，妖魔就加入咗佢，好似而家咁啦嚇。今次妖魔就係你咪揾佢啲弱點位咯，即係嗰啲我走偏鋒，我就算你同你我哋去錯位競爭，我都仲有得打下。咁但係迪士尼嚟嘅，咁我覺得梗係最好全部落曬我袋啦。 合家歡， 反正一樣就係、是。 迪士尼做法就是佢總之就係、是、你。我作為冇公司，我揸住玩權，有錢分咗俾你，你自己搞掂佢得噶啦。咁你有咩？你咩需要揾我咪？我咪抌錢俾你，或者幫你 劃錢咯。其實支援都難啲講，其實 即係我就覺得，即係所以我係認同佢佢係唔會搞 Fox， 佢應該係由得 Fox 行翻原本嗰條路，因為咁樣佢先可以點講啊？ 攞最大利益。 無論你係你中意嘅合花歡、蝙蝠乜都好，都係落曬落，最終都係落曬個袋。 而再係啦， 即係呢個先係佢最終嘅目的。 係啊，你唔做咪人哋做咯。 係啦，嗱，至於好多人好多 fans 期望Logan 會喺復仇者出場咧，咁 Hugh Jackman 講過啦，話我當然好希望，但係我時候應該去咗啦。我好期待下一個 Logan 會出嚟，但係當然啦，講就咁講，會唔會就唔知。另一個咧亦都好可，另一個咧就係當依家新聞出咗時就已經抽水嘅抽水 Deadpool 咧，我覺得反而仲有可能。不過呢個就睇情況啦，基本上咧暫時而家就睇冇乜特別新鮮，咁多數都係對成 咁都係好表面，大家即係見到嘅嘢都冇乜特別好講 啦，冇特別好講噶啦， 即係大家喺度 FF 下，即係究竟合併咗之後，咁 Marvel 個世界可以去到幾大咯？ 唔係，其實 Marvel 講真，其實 Marvel 依咁多年嚟，佢而家呢個復仇者四係一個階段結束，睇下之後接軌嘅Captain Marvel 啊、矮人啊， 即係推翻新一批英雄出嚟，跟住再嚟一次復仇者大 又嚟一次大嘅 crossover 咯。 係啊， 第四集佢一個時代結束㗎啦，跟住下個時代另一個時代。 佢哋啲版權合併最大。最大產生出嚟嘅嘢，或者最大嘅影響，其實都 係 呢類嘢。 同埋就係 惡殺咯。 或者咁講就係Fox，你俾翻 Fantastic Four Marvel 啦，你搞親 Fantastic Four 都死嘅。喂，其實 Fantastic Four 好受歡迎，但係唔知點解咧，Fox拍真係撲街嘅喎，係撲街嗰只喎，就叫 Fantastic Four 拍到一劈嘢咁樣咯。 咁依家睇下，即係如果係 Marvel 揸手，睇下會點樣。 睇下佢將應該係唔係將個版權俾翻，俾翻Marvel 嗰邊拍。你拍唔掂啦，呢、這個反而你拍唔掂嘅，俾翻 Marvel 拍咯。佢拍得掂嘅 ，X-Men 啊、Lock Deadpool 啊嗰啲冇問題嘅，你繼續拍咯咁樣。不過呢個就有機會再講啦。咁好啦，另一單又係啲大公司嘅嘢，就係上次好似我講我嘅，就係川上亮生終於就辭退咗杜安哥嘅社長職位。 杜安哥呢個背後 間冇公司，呢個嘅冇公司。 即系基本上佢只系我话，其实佢本来就呢个位就系点讲，系一个合并过程之中俾面位嚟嘅。因为上次讲动物饭嗰时都提过噶啦，其实Nico 系俾人收购嗰边，佢个原社长上咗去新公司个社长，即系理论上系最大一个，纯粹就系、是。俾面派對，俾面等你俾人收購嗰邊好睇，好點啊？調戲鋸啲咁，其實我哋見開啲大收呢啲大公司同中公司啦，唔可以叫咋嘅收購案咧，好多時都係咁啊！你 Sega 當年俾人食，點解叫 Sega 聲面調？點解要唔係調翻轉？都係呢類原因，都係成日會你出現咁嘅情況就係、 是、好睇啲，冇咁核突。 等你啲舊員工或者係 fans 都好啦， 舊 fans 又好咯，咩都好，個反彈細啲。咁大家咧明知係國川食佢噶啦嘛，咁大家都知 咁 Square Enix 嘅情況都一樣嘅啫 ，Square Enix 都係一樣情況。總之就係通常 真係真正 有 Enix 通常有面啲一個咧就係俾人收嗰、那個，等你冇咁慘，即係唔係成王敗寇嗰只，唔係完全成王敗寇嗰只，叫做尊重下你咁樣。咁呢個過渡期肯定會完 的，公關手段嚟嘅。 咁你個過渡期肯定完嘅，你冇理由長期俾一個世間冇話事權嘅人不斷咁一路攞住個位。 唔係咁咪架空 架空咁做嘢。雖然佢本身已經係俾人架空咗咁滯㗎啦，咁佢原本就係名好聽嘅啫嘛，佢實際成個成個國川個運作都唔靠察關佢事，佢依然都係其實佢繼續都係管翻佢呢個嗰邊。咁今次就叫做順 Q 扁。因為大家慢慢望 Q 到呢一年嘅業績真係 好似好滑落，一直滑落去啊！ 冇嘢啊，好簡單，佢生放上行出嚟，第一句同你講有關我哋線路品質同呢個解釋度問題咧，我哋呢次更新係唔會解決嘅。 咁就收工啦！ 即係你係好坦白，冇錯，即係好讚賞你坦白同勇氣，但係。 你系堕后紧嘅，你唔系 你挑提算啦，即系你扫落懂底，大家都 唔提，我唔 冇咁兴啊， 咪都唔提唔存在，八百五都去啦。 劈头第一句就同我讲，你哋最在意嘅嘢，我系唔会搞嘅。 即系佢就系讲呢句，即系如果佢后面再有一大惨 啊，可能啲会员制嗰啲改革啊， 系啊，乜乜我哋资金啊，线路啊，技术啊，乜乜七七，总之你有扎籍口后面讲两嘢啦，都上嚟行到出嚟，个变成个态度就好容易嗱，佢未必系定即系咁谂嘅，但系佢好容易个态度就系、是，我 系 唔过啊，点 啊？系啊， 即系咁，结果就系引发又一次，即系我真系唔知点解。我真系唔知点解啲人仲有咁多人，仲有咁多会员可以俾佢退嘅，即系一波退会潮，跟住又一波退会潮。 咁我只可以讲， 咪即系好简单，好似香港啲讨论区咁样，因为佢池够大，就一大堆人走咗，之前仲好多人留喺度。 咪当年2007年嗰阵时候，真系一大惨人 而家 留喺度嘅， 即系唔好我唔好计笔记名通。 某登啊嘛，你想讲？ 唔系冇话某登啦，某 AF 都系啦，系嘛？咁就呢个所谓叫记名讨论区，而家。能夠留翻喺度嘅，真係叫係佢係當年好大一問題就係佢本身夠池夠大，咁你就走一半都仲一半，再走一半都仲有一半，咁多咪得咯？你唔係話好似嗰啲匿名討論區咁樣，你唔使留名，咁一路人一路維持啲人多咯。 反正全都你唔知邊個嘅都， 因為唔知唔係唔同啊嘛，因為你記名討論區你有名有姓嘛，匿名討論區話二餐 L 啊，K 島嗰啲。你唔或者八餐嗰啲唔記名嘅話，任何人都入咗去嘅話，大家去除咗乜嘢唔使驚嘛？理論上雖然都可以追到，但係依個另一個問題啦。 咁後面嘅問題啦，呢、這個起碼前面你冇查到先啦。 不過都講過嘅。 總之又係你因為呢單嘢佢係嚴上，跟住就係你去你真係好確實咁見到咧，係一波人係唔見咗嘅。即系你系见到好确实系少咗无啦啦， 其实唔多唔够嘅。其实如果日本国内，其实其他例如 YouTube 啊或者某 B 咁样， 咪 YouTube 日本其实好流行嘅，即系你话 即系唔会直接竞，即系喺日本内边 系直接竞争紧嘅， 直接竞争。佢向佢打从第一日就系同 YouTube 直接竞争噶啦。 YouTube 叫做一开始咧，佢就叫做啲新蛋，一个新文化带咗出嚟，咁大家觉得好好玩，咁啊堆埋一堆，咁然后有啲创新啊 cut 嘢。但系当你慢慢咁样，你赶走晒啲好识创新嘅人啊，因为你上传又衰，乜乜七七，咁你咁结果咪变成个大家唔揾佢啦，咁你咪咁你只能揾翻去 YouTube， 因为 YouTube 其实对一个创意者嚟讲，其实唔算系好 点讲， 唔算好友 善， 其实 系唔友善嘅。但系问题就系因为佢个即系关就系你个 market 够大，你再唔友善都忍你。即系 Facebook 啫嘛 ，Facebook 可咯，系咯 ，Facebook 有几极有 你只不过点解好简单啫？即系衰极，你只要即系点讲啊？720P 即系一个蓝，即系一个死门嚟，一个 最基本要求嚟噶。 呢个到现在都系480。佢后跟住佢就后屘咪 即系落后咗一个年代一个时代，佢已经系 两个啦， 十年啦， 系咯，就系话咯。 谂下连 你谂下720P 系咩年代嘅事？十年前啊，2000 依家讲4K 8K 啊，依家 仲而家连 Bilibili 即起码720啦，除非佢仲 Bilibili 即720以上啦。 大陆咁交叉烂嘅线啦，都同你都上到都上到去高清啦，叫做 咁啊。当 YouTube 嗰时已经去到而家4K 8K 已经先8K 啦，你仲停我停留咗480，唔系啊嘛，唔好玩啦。 同埋即系咧，最惨系好惨呢样嘢，即系好似真系冇一个咯呢方面。 最紧要就系。你要俾錢，你嗰啲嘢係任何人其他服務唔使俾錢又噶，無限 pay 啦，跟住高清串流呢嘢，喂，其他服務係完全唔使錢嘅，同我收月費。 咁嗰陣時係咩未有競爭咁大問題咧？ 你 過咗 賣廣告噶嘛？人哋幫你賣廣告，喂點解？ 咁嗱，當年 YouTube 咧，其實就冇點講啊？佢到而家為止都唔係一個好獨立嘅盈利嘅模式嚟。佢俾 Google 收購咗之後，先可以有咁嘅資金，因為佢變成咗成個戰略版圖一部分。佢本身 Google 嘅後市咯，即係好似冇競爭算。 但係呢個本身要獨立盈利噶嘛，就係、是。当初就系讲紧各村同佢合并之后，佢可唔可以好似 YouTube 咁变成各村版图嘅其中一块攞嚟吸引人嘅手段，而唔需要再下下要计较住系咪黑字，系咪盈利？本来当初系咁样讲嘅，问题就 系 佢而家就系讲紧钱啊，继续烧，人又冇吸到，而且仲系我冇乜改进。咁你 其实见系最惨系改进嗰度嘅，我觉得系，即系你其他嘢都算啦，即 系 好似不知进取。 你目前呢一刻都仲未有改进，都或许可以引嚟。咁你最少承诺，我哋努力紧改善紧 kick 卡嘢， 你呃都呃住先 啦。咩呀会变咗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串头界嘅亚视入边。 所以开始第一个就係、是、你咁咁坦白。我嗰时候冇單新聞啦，因为我唔望新聞，我冇睇三放送。嗰阵时我第一个就你做乜咁坦白。 对囉。 即係我就虽然大家都 俾啲收息都好啊。 都明知你系唔会搞㗎啦。你唔使咁坦白㗎嘛。咁结果就系佢又要搞啲界边 click 卡嘢，跟住佢就系嗰个三放送系好得意嘅，就话啊，我哋而家我哋试紧，即系嗰阵、那個、时候我谂起乜嘢啦，即系好当年真系，我未出世其实沙田新城市，唔系沙田卫星城市，当年就系讲紧做个节目，跟住佢话听嗱，我哋个新市镇起好咗，我哋而家我哋个节目带大家去睇下。即系嗰阵时，沙田系未起好嘅嗰阵时，所以呢个系80定70年代嘅事。总之我未出世嘅。 嗰阵时啲节目都要介绍新嘢。 嗰一下就系咁样嘅，佢呢度就系、是、啊，我哋个新界面，大家跳过去睇一睇个新界面。即系个其实个概念 OK 嘅，问题就系咩咧？你条线又窄，水管又咩？你三放送好多人根本入唔 Q 到去，然后一跳又跌咗好 Q 多人，又好跌咗好多人出嚟，好多人就同你讲：，我根本入唔到。我根本睇唔到啊！你个懒系嘢嘅跳转系又令到有啲人掉咗线，反而突显咗你三放送几咁大问题 不足啊！即系暴露自己嘅弱点啊！叫 咁结果就系、是、后屘就嚴上退会潮啦。咁住佢又行翻出嚟话啊，我哋致力改善紧啦，将我哋嘅三放送由呢个360P 上升到480P。 好多谢晒，多谢晒， 真系即系好务实嘅方向，但系。即 系仲系落后咯。 其实咧，老实讲啊，如果佢呢间呢句嘢，就算呃住先都好啦。你一开始呢，因为呢次系改版三放送，佢先搞出呢单嘢出嚟。你改版三放送嗰阵时候就讲呢啲嘢出嚟咧，其实大家会信你好多噶。系冇错，你480P 依然系好乱难睇，但系好啲啦。 我输咗咪得啦，叫 即系佢话一般动画可以去到720嘅，系后尾承诺，但系。佢咁样臨時出嚟嘅承諾，你估唔知要幾耐啦，因為佢但係最少 起碼行先啦， 最少肯話我聽你會咁樣做啊，咁啊，同埋佢就係、是、主要就係將生放送個界面同一般片影片個界面統合返咗一嚿，原本係有兩個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如果你平時有去開你都會睇到嘅，有啲唔同嘅，咁即係變成就係、是、成間嘢就係、是得罪人多，稱呼人少。你真係老實講，你本身不思進取，乜乜七七。老實講啊，你冇錢，大家都心中有數。即係當年仲會為你黑字赤字而擔心，但係而家嗰間你都係收皮算啦你。即 係呢算啦，都唔興理佢啦。 係啊，都差唔多啦，係 啦。好啦，講下啲有一單嘢其實唔係好清楚嘅，就係住他人冇公司，佢個唔知乜鬼 in 人民，總之係 CCC 簡稱，就收購主婦之友社。咁主婦之友社就係簡單就係例如話聲優聲優雜誌 Kitty 嗰幾嗰間出版社嘅，算係好奇怪就依間出版社其實出啲唔少關於同動畫相關嘅嘢嘅。嗱頭先講啦，聲優 Kitty 啦 ，Hero 文庫啊嗰啲，嗱即係算係意外地其實同動畫係幾多相關出品嘅。咁收購會有咩問題？真係唔知。因为依家因为印象中住他又系乜物书店啫嘛， 唔系租片为主， 租片啦、啊，书 店系话佢租片又租书 又租 咁租书唔系佢个镜书咁样点出嚟啊？首先系租片，跟住咪租埋书咯。咁你租书咁我咪租埋 game， 咁咪卖埋书卖埋 game， 佢系咁样。个技能税系咁样走出点出嚟嘅。 不过我觉得唔会出，应该唔会大嘅冲击。即系我咧，应该都即系对影响其实唔太大嘅，纯粹换个老板啫。我都系 纯粹系资金 来源啫嘛。因为只要你平呢啲，因为只要系住他人，唔系话你话另一间出版社咁会有所谓叫做路线影响嘛。 我觉得佢系而家系情况系个技能税佢又点落去嘅咋，即系唔系下下去廿蚊下咁去自己搞掂。 唔系，其实系咪睇反映都反映佢啲细即系比较中小型嘅书店。 嗱，啱啱咪讲啦，佢租片，跟住变咗租书，租书变咗卖书，咁卖书下一步系咩啊？印书咯，好合理啊咁啊，即系佢 即系整合咗咯，即系你以前单独可以搞掂嘅。 呢啲叫垂直整合 啊， 即系佢将佢垂直整合做一条链咁样 啊。 咁我咪出书嘅系我，印书嘅系我，卖书嘅系我，租书嘅都系我，即系佢系 咁你减轻成本 啫。个版咯，其实 同你好多間公司，啲公司嘅 阿國記啊， 嚇啲嘢都係咁樣做嘅咯。日本係好中意咁樣講， 好啦， 好中意咁樣玩嘅。 好啦，咁講下一啲個人啲嘅消息啦。首先就係一單幾奇怪嘅，就係聲優遠藤由里香就隱退， 突然隱退23歲好似 係啦，佢最有名就係佢主要就係 Ben Jim 同埋之前嗰啲三 B。即系个几新声优， 好新声优嚟嘅，真系呢两三年嘅事嘅都系。 佢就话因为有人听过佢研究过佢啲，即系研究佢引退声明，就好似话系纯粹冇乜特别爱情嘅，纯粹系 顶唔顺， 顶唔顺。 其实我谂系咪真系真系嘅 life 太嗰啲太密，即系令到 可能， 因为佢 band 嗰边 life 都好似都四五次好似系嘛。 唔止。 Lucilia 好似系咯，我所知好似 由动画。出咗之后起都有四五次啦。 系啊， 你之前又有几次，虽然佢冇份啦吓。 吓、啊，我另外嗰几队咁咪唔关佢事咩？ 因为 Ben Jim 其实呢个品牌系好中意教 live 嘅。 吓、 啊，咁、其实 你声优教到时间咪开咯？ 系咪咁单纯咧？我觉得冇人会知噶啦。 唔知 即系， 因为通常呢类情况咧，人声优会隐退情况咧，通常一。唔系，通常就最主要原因就系佢离开东京，即系因为嗰间就系如果星偷想唔接嗰间唔接 job 啫嘛，你唔接 job 即系嗰间就半隐退状态，就系我 减 job 咯，其实系 我声优我事务所挂个名，你有需要 call 我，好多声优其实都系咁样噶啦， 系啊，即系又未好似又未去要，即系你唔想接咁多，又未去到话要完全隐退嗰个情况咯。 有一个声优唔知咩名啦，就 Red Garden 里面嘅配主角嘅，就系、是、因为佢本身要翻九州，九州老家，咁就焗住隐退。呢、這个情况就冇得法啦，因为温就你离开咗东京，你冇人每次每个礼拜坐新干线坐飞机翻东京音噶嘛？ 咁你咪接啲细啲 project 咯，其实。 所以佢只能够翻九州嚟，喺当地做，即系搵第二份工，因为未必有升，因为你始终你地区嘅话，未必有升优工作噶嘛。你乡下地区嘅事，咁呢个就冇办法嘅。但系一般嚟讲，升优引退其实属于几罕有嘅事嚟噶。 其实好严重啊！佢讲 罕有啊，而且罕见啊。 即系我谂，我可以想象到只有三个原因嘅啫。一系就结婚，其实佢系结婚，即系老公叫佢嚟，冇错啦，你 系 啦，呢个其 可能系， 但系佢唔想公布婚情， 系啦， 咁啊净系讲引退呢 部分。我觉得呢个可能性几大， 呢个可能性即系或者系其他原因，佢唔使再做，话明人哋仲有六合彩头， 或者饮情饮有咩咯，饮情即系病嗰啲咯。 前排买落 Bitcoin 买落大把，而家赚到唔使打不过唔使 饮。唔系亦都系我，亦都可能性就系、是，你阿妈要翻，要孕翻咁，佢叫翻乡下。多亦都有啲可能性， 咁又可能 翻乡下，翻乡下劲 转职，直情系唔再做声优呢一行。 系 啊， 因为佢如果一般你话同事冇出槽啊，甚至有啲咩丑闻之类嘅话，通常系换公司啊嘛， 系咯， 系换事务所嘅啫嘛，好少会直接嗌隐退噶嘛，因为你人呢个成个人生系另一回事嚟噶嘛， 系咯， 咁佢即系要么就系唔再做嘢。要么就系转工，其实都系转工，都系唔做嘢都系转工一种啦。边， 唔系，总之脱离声优，声优完全脱离声优呢行咁样咯。咁冇啊，背后有冇人知啊？ 都因为咁啦，就呢个 Ben Jim 嗰次 live 嘅飞系马上炒到 慢慢。系噶啦，去到最后五月啫嘛，下年 啊， 跟住就咩咯？要再睇计安排啦。 亦都有啲情况就系、是音乐宣布退休结束自己嘅音乐工作，即系袁又实宣布结束佢个人音乐。 我唔系四条歌音啊 ，OK。 系呢样嘢我唔中意啦，就上次经上次由逼个衰妹话需要音乐引退，就转事务所转音乐公司。 咁佢咩啫嘛？佢可能继续唱声优歌，但佢自己唔以签名而出歌啫嘛。 结果九廿日都未到，转咗你而家唱片公司 有几期啫？ 供佢个费，即系呢啲嘢。原由一原由食佢嘅声优工作系咪忙到需要去到？ 我又觉得未到咯。其实虽然有个角色长期挂住， 因为关键由冇逼嗰种后屘咁多，基本上佢密集嘅工作程度，佢都未使话你原由食未使去到呢啲地步啊嘛。 咁真系唔知啊，即系可能。重庆人 唔系有等几个月，几个呢啲可能 又系又俾禁食咯， 快即三个月，长即一年，呢合约过咗，等佢合约断咗之后，又知噶啦。 可能真系冷河期，跟住即系过咗个时间，再宣布咯。 你约佢通常约就一年一次噶嘛，咁你 撞到圆约嗰下， 反而你相比起呢个隐退，反而呢个真系普通嘅，其实即系呢啲真系好好家常便饭事。 事务所即系过冷河，即系中统爱咁样过成年冷河啦，佢 系咯，跟住即系之前又咪冇人咁做。 有兵嘅蛊惑啲三个月， 最重要，佢就算唔唱歌，佢声优都仲有路。 系啊， 何况就系声优嗰边即系好捞得滞，即系呢边无下分身。 系啦， 咁就 不過呢另一單就比較麻煩啲，就有少少就係、是影響到嘅就係、是Catalina 係啊， 就暫停活動，原因依單嘢都幾搞嘢。 同呢個經理人， 依家嘢係唔關 Catalina 事， 美蒲離職， 美蒲同事冇錯，我係同事。 阿拉埋 Catalina 走， 唔係佢走啊， 係淨係佢走 ，Catalina 冇跟住走啊 ，Catalina 繼續係掛翻喺個事務所度嘅。係，咁問題就係冇咗美蒲嘅 Catalina 係。就一，我谂佢最起码一时之间系手足无措， 冻结咯， 好明显，好明显 ，Maple 嗰只系拍台走人， 吓 系唔啦，系唔靠晒你， 系摆明唔俾边要， 唔系同事冇同公司反面， 系咯， 直情系反面，好明显系反面嚟， 系啊，咁突然， 咁好啦，就变成即系咩咧？你 Carfina， 你系有办法跟住 Maple 走咧？喂，未肯带埋你走呢， 应该事务所都唔俾，唔会噶，唔会俾你走噶啦。 即系老实讲，你唔知内情，其实会唔会 Carfina 本身真系个问题之一？咁佢唔会可能得，咁佢唔可能 呢、這个唔可能噶啦，唔系 冇人知 吓、啊。我觉得 相传系有啦，传闻啦，系呢个美蒲同公司嘅高层 吓， 唔啱码 系啊， 嘈大家 应该系分红系咪好似？ 据说是女高层。 哦， 大家 哦合数， 大家听嗱，大家谂多阵，我系发现喺好多个局，包括呢度啦，大家反正听完呢句就哦， 女人之 间，大家而家发现知道咩事， 女人之间系可以恐怖嘅啦，呢战斗， 总之就系、是、反正阿美蒲咁 Q 大支嘢。 咁我又真系选得起啊，冇计啊，系咪先？ 嗰度你拍都得，咁我 佢咪开多度开多度开多度卡宾拿出嚟啫嘛，冇嘢噶。 我搵个地干啫嘛， 唔系反而 大把足搵。 反而经理人公司点算啊？即系有个名，但系冇嗰个内容。佢 反而调翻转系公司嗰边俾人拍台走人之后，你点样收科先？ 咁冇话佢咪搵到个搵其他音乐师嚟搞翻起佢咯。 你如果你咁，如果你系随便搵到个就可以话代替咗美蒲嘅，佢就唔会咁大支嘢啦。 啊，当然啦。 喺 嗰阵但系我觉得即系一系就由佢沉落去，一系就揾个第二个够份量嘅，继续。 够份量边个啊？ 都难噶啦， 唔系 A C C 音乐圈，你要揾到个同佢 都难噶啦。如果美蒲 一只手攞出， 系啊，摘嘢摘神咯。 所以反嗱，我调翻转，我哋普通观众睇嘅肯定唔系事务所，肯定系睇个人。 梗系美蒲啦， 美蒲去边就跟住去边噶啦。 呢个系噶啦， 即系虽然我好少会跟佢嚟睇动画啦，但系我系不时撞到佢啦吓，即系。 咁通常习惯都系跟加迪士噶啦，如果正常情况之下。 就总之就系佢，我肯定佢系唔优接触嘅，最多系可能啲 唔系变咗暂时自由，即系跟住可能到咁差又咩咯？ 好挂新社又好，自己开公司都好，总之佢一定有嘢做，最多系可能系中间有啲忙啊，搬嘢实有啲咁嘅嘢啦。 系啊， 可能 重新整顿 啫，半季会做少咗嘢， 真空期咯。 系啦，最多系咁样，对我哋观众嘅影响其实唔系好大嘅。 都话咯，要佢要开一套新嘅卡片，我觉得唔难。 咁就是这么回事啦、 好啦，跟住就是、 要讲富文系嘛？要 富文啦，系啦。首先 呢个富士皇后号嘅男长离世。 大文夫就89岁就离世。咁咧，佢最娶富士皇后队男长之后，其中一个有名就系握井守板嘅攻壳机动队嘅丰卷大夫。咁咧呢个咁咧。呢件事咧就令到板玉咧就中另一个都系老牌声优咧就中枪，因为 都系同一个角色啊，但系就唔同。 佢咧就系神山健二版嗰个机动队嘅方卷大夫声优，但系佢又都好老啊，但系佢又冇事嘅。但系大家一听到话， 好似争两岁八七啊佢。 系啊，但系一听到大家谂咧就系方卷去世，咁大家谂到就系、是、即系板玉唔系嘛？ 呢个就冇计嘅，因为通常咧，我系发现大家好习惯就系讲紧。如果讲明星有去世，尤其是如果佢有啲好代表呢个角色咧，大家用我个角色嚟系佢讲嘅。 但系我又冇呢个问题，因为我就谂第一件事谂起富士皇后先嘅， 即系我系先见名， 我就冇 问题， 冇 事。 系 咁呢单嘢就即系咁讲啦。 你都八廿几就点讲啊？ 少桑 过晒平均年龄，你就赚够 少桑啦， 少桑嚟噶啦。 咁唔系即系咁样好自然咯。即系 另一单就反而一个就反而算系又突然嘅，就系赌田满吓，好似58岁啫，就系、是、一个几老算系唔系好有名，但系算老牌编剧嚟噶啦。咁因为佢佢由当年 IQ 博士年代出道，甚至到最近期嘅 小偷浪 人都仲写 啊，系啊系啊， 系佢其实唔算唔系话特别老啊，但系都唔佢唔系话好老，但系50几岁。差唔多，即系叫又嗰太后生咯， 相对嚟后生咯，其实 后生咯。 依家如果你起码70咯，我估应该都。 尤其是谂下好多60、70、60几岁，好温，好似老牌编剧都仲好活跃嘅。 吓， 但佢咁后生，有啲真系有啲惋惜啦。 都冇办法噶啦，啲话去就去，点讲得埋嘅啲。 系啦，咁最后差唔多好似差，系啦，跟住讲下单，跟住讲下单嗱集嗱呢单就唔系几乎好啦，跟住就跳集唔少，本来应该咪最后嘅。但系因为commit cake 改五月嗰单嘢讲唔讲埋啊？ 讲埋啦， 有几多消息啊？ 讲少少先咯。 嗱，呢单嘢就系、是、 都反正嚟紧咯，即系出呢个出嗰阵时都 讲翻前边少少就系呢个咁啊 commit cake 基本上咧同奥运呢个呢 撞期啊嘛，八月 就其实好耐之前讲紧嘅啦，系前就会提咗嘢，就系佢哋其实准备委员会同东京都。我唔記得係乜水啦，我唔係都知事。總之係係喺出版界嗰啲就喺度針緊， 係啊， 因為喺度針緊點解？ 點樣夠場地啊嘛？好似諗 有有諗過個搬過去寫嗰邊 莫章，莫章先 諗過去莫章 有個情緒。 呢個我哋嗰啲上次都睇過嘅，亦都有講過話可能會縮細規模，即係三日變兩日，係縮咗三分之一，即係工程嗰一部分就照繼續做工程。冇工程嗰部分就繼續去開，咁啊縮少咗個攤位數， 係啊， 總之就係大家喺度不斷咁 度緊啦，喺度係啊，搞中腦汁，即係想希望好似可以都繼續舉辦到嘅， 盡量將個影響咗減到最細，因為始終係佢係逼實咗成個有名嘅所有位置，佢除咗 咁真係好重要 event 嚟嘅， 佢除咗會議棟係攞咗嚟做指揮中心之外，係成個逼西用曬嘅。咁呢個全日本你係冇可能有其他地方可以完全 容納到呢堆嚇。 咁但係問題就係奧運好似大啲喎。咁就通常咁你咁 一地讓路㗎啦，冇計㗎啦。 不過點讓法嘅啫？ 當初有人講過話揾其他地方搬，問題就係、是。 搭个临时场地，跟住就搞。 唔系，一有啲场地就佢场地做得到，但周围啲街坊唔肯，即系嚟话。 啊，梗系啦，大佬咁多人。 莫商比较麻烦地方就是 有牙齿印。 唔系啊， 当唔系牙齿印咧，就已经其实已经算解决咗噶啦。 但当地啲居民肯嘅，因为你嗰几日其实好烦噶。 系。 因为莫商系 嗰阵次嚟做， 次搞过咗一次 committee 嘅 SP， 好少嘅咋，到而家为止系唔过十次噶，即系特别出张吧。 系啊，系啊，系啊。 其中一次 最近当佢试水温咁样咯， 咁我当佢系试水温又好，预演又好，冰释又好，不都好啦吓。咁即系就系理论上佢系有谂，佢好明显就有谂过用嗰边嚟做后备场地嘅。咁另一个谂法咧就系、是，因为点解其实点解佢哋会要让翻佢咧？就系、是、因为七月期间，即系佢 commit 期咩救援期间啦，佢要搞。佢除咗搞 comic 之外，嗰度仲会系有名喺个奥运嘅新闻转播中心。 系啊，个 media center 系直情喺有名度啊嘛。 咁有冇可以调翻转咗个逆思维，就系将个有名新闻中心放出嚟咧？放出嚟即系有即系出边，因为有名外边啦，其实都是一个好乱大空地噶嘛。 即系搭个临时棚，临时棚就去做 搭个棚去俾新闻中心用。调翻转 commit 喺入边，咁呢个就当然系你有啲上得太美啦。 但系如果出打交嘅，如果两边一齐用嘅话，我觉得机会。 但调翻转仲大问题，因为你卖书你唔可能你露天卖书好 Q 多问题噶嘛。 当然啦， 即系你 如果嗰日冇彩落雨咪大镬，即系一句不吉利系咯。 咁但系你新闻中心亦都唔可能会无啦啦咁样让俾你，咁最后倾唔埋单。咁都系冇啦。 最终解决嘅方法就系咩？提早开。 目前呢个系目前的。 啊，当然啦。 佢一日未开啊，我都觉得佢仲有变数。 当然啦。 因为佢已经其实提丢咗太多方案出嚟，提早到五月。 即系呢个其中一个即系可以实行嘅方案先都顶得到。 喺佢未开始做改装之前， 吓 就 提早开咗先。 提早搞咗佢。 咁就變成就係你五月開嘅話，就會同個咩有啲有點異常嘅距離啦，前嗰三個月。 即係同你一管掛係盤節嘅嘛，即係啱啱暑假辦係咯，即係回鄉個時間去搞嘅嘛。 就唔知佢呢個都係暫時方案嚟嘅，一日未到過一年，一日你都好難過一定。 咁當然啦，呢個就 呢個方案咧，老實講，我就覺得啊，其實。真系非常非常之差嘅方案，仲衰过去莫庄教，即系我觉得佢系可能同 即系你觉得同啲黄金周嗰啲消费日撞就 唔系撞日期咁简单，你早咗三个月嘅话，中国真空期就太长，同埋咧通常嘅情况下咧，你其实你知准备委员会嗰间其实一间公司嚟噶嘛。即系佢有责人，又有义工，有职员又剩啦，总之佢哋系全力搞完一次通过名之后。跟手就要开始处理下 commit 嘅嗰啲嘢。 嗰啲嘢系啊。 咁其实佢系你睇系佢好似半年一次，实际上系佢哋工作人员嗰部分系全年喺度做紧嘢。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突然间到咗三个月嘅话咧，就会变成本来下 commit 嘅嘢由冬 commit 完咗，即系一月头你可以做一路准备到去开幕，咁咪有七个月时间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要提早三个月嘅话，咁你就要七个月嘅工作，你要缩到四个月。 我冇，其实佢可能调翻转啫，变咗系行咗冬先再行下下啫，即系变咗系 冇佢 嗰年冇搞嗰年咪 即 系唔系即系即系而家九年比较湿滞啲咯，因为举 个例就好似你画漫画咁，漫画周刊每个礼拜出一次，但系你漫画家系每日都画紧漫画嘅， 系啊， 你突然间某期同你讲我要提早三日去出嘅话，佢咪呕俾你睇咯。 唔系，系嗰年， 未必做到， 系嗰年，系嗰年出事啫。其实， 但系嗰一年就实出事，你甩碌啊，做唔切啊，准备不足、啊。 唔系呢样嘢，其实不过讲真就系、是，其实又唔未至于话好赶，因为下 commit 同冬 commit 差距其实仲差，仲短过冬嘅音 节。唔系，因为佢我每日讲法就系咩嘛，就系、是、话年头嗰阵时一次，我准备晒，准备晒两个 commit camp 就话。但问题即系佢依家系每四个月嚟一次嘅话，咁咪变咗佢。 如果佢嗱， 我唔知实际佢点行啦。 平时咧就八月。九十三日四个月到就去到金钟咁边啦， 系啊，即系变咗两至四个月咯。 一二三四五个月啊，多个月啊，其实相对嗰阵应该咁讲就系理论上咧，时间系可以嘅，但实际上系唔系咧？就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梗系唔系，因为下个尾系忙过冬个尾嘅。 喂，咁到时候又嗰句，你班同人大手，冬天咪放少啲啊？啲嘢春夏咩班休？你班休咩气？ 咪调转咗你行啫嘛？ 成事。最大干扰就咩啊？今日温我其他嗰啲其他 啊系啊，其他都又要走咯。 因为通常。呢个都系另一个问题。 摄位啊嘛，就系摄咗啲你后屘 cap 冇。 中小型嘅综合 event 其实本来就系攞嚟摄，就本来就特登系摄咗佢其他位。 啊， 冇啦，冇任何一个同人 event 咁戆居同后屘 cap 撞嘅。 系啊，但系因为佢咁样大搬嘅话， 时期接近都会出事噶嘛。你嘅一搬，咁其他人都 要走啊。系啊。 即系最惨系你而家未落实嘅。 系啊。 要你十 cap 先落实，其他。中小型嘅先可以落实， 其实得翻两年时间都唔系好充裕嘅啫。 其实唔系好嘅，好出嘅，你即系可能你要一步一步咁褪个时间啊。即系如果佢系真系变成五月搞嘅话，冬 commit 可能要提早，去令到个 拉翻松个时间 嘅，拉翻松等佢唔会咁大镬。 系啦， 但系啲时间就唔就到啊。 唔系我反而系谂到你一个问题。系咪大？即系我唔知道日本嗰边啲学制系点样样，但系其实暑假个因素会影响好大嘅，我唔知 道。commit 其实参加者同展出者其实大部分都系大学以上嘅，同你个暑假即系咪一定要八月中先有假咧？其实唔系嘅，咁就相 即系如果系社会人个相对影响就少啲嘅，咁讲嘅话。 你 因为黄金周都有， 我谂我相信系应该系早期嘅问题咯。 吓， 即系你 系啊，赶咗时间。 你原本有七个月时间， 可能多咗人开天窗都变咗成件事系。 咁我谂佢可能甚至会有啲其他去影响你印刷啊嗰啲嘢，全部都要搞，你要调整个，即系你点解印刷厂可以你前一个礼拜入稿仲讲一次？ 准备好晒啲嘢嘛？ 佢前面全部 拱晒啲， 成个八月头 系拱哭拱走晒所有， 将啲塔士拱晒前面做啊嘛， 前向后，而总之呢 系啊，我摊咗块出嚟， 我系留翻俾你， 系啦，我专收呢啲嚟做吓。 所以佢一掉旗嘅话，系牵一发动全身，系大镬过你搬过去莫将或者搬过去其他地方。我谂翻唔到去澄海啦，个 size 差太远。 应该系嘅，冇可能噶，嗰个 size 边可能收到啊？ 唯一嘅可能，咁如果莫将唔得，我而家咁样睇咧，就似系莫将唔得。 系啊， 莫将 咁真系 谂谂系 say no 嘅，总之 因为莫将个情况，我自己查嗰啲资料就系莫将其实情况就系佢啲居民唔肯，即系当地啲人唔肯。 我觉得唔止啊，当地居民唔肯咧，即系点讲啊？呢啲系压力嚟嘅，唔系死线嘅问题，就系咧。你有名嗰陣，即係嗰段期間啊，其實全日本啲展場咧， 都係 個展期都係好緊嘅， 好緊，嗯， 因為你近奧運咧，就實有啲 event 啊， 啲唔同嘅活動， 奧運本身就會佔咗你啲場館啊嗰啲嘢噶嘛，即係總之會令到成個日本身就已經係 點樣講啊？就算你舉行得到都好，可能要同奧運爭，咁變咗啲都其實不利嘅。 咁就係講緊佢食嘅，就可能佢 真係完全避開個 event， 避開大 event。 两手一摊俾唔到期，讲完咁啊， 唔好话俾唔到期添啊，系我避开奥运呢个大活动啊， 咁 直情系 一系你就向后拱咯，但如果你向后拱嘅话咧，同东港比真系咁个距离真系会断得好恐怖。你八月先交完下， 咁提早我觉得系好个行事嘅。如果喺呢个考虑之下， 我提早过啦。 咁啊，啱啱都讲咯， 即系有 佢搞个咩 位？东道下个距离系长过下道东噶嘛。咁呢个的确系佢唯一选择就向前吞。 系啊， 如果佢要罗时期嘅话，咁 唔系咁至少起码仲有两年时间俾你去度。咁我觉得都好过当年。 仲有两年时间划船的话咧，咁可能会有啲更加新啲、更加好啲嘅方案嘅。 吓、啊，应该我谂下年会咩噶啦？应该 相关人士会继续努力。 啊、 我相信呢个唔可能系佢哋满意嘅方案嚟。 应该前过下一次下季 Comic Con 举行之前应该定唔定噶？如果唔系，应该好似你咁讲，好多嘢都改唔切。 即系、啊、所以佢呢、這个系咪最终方案咧？我先话你听，未必系最终方案。因为我已经听了三次，佢三个方案都而家都飞游咗啦，已经即系我唔知呢个系咪第四个飞游嘅方案。 O K 啦，总之呢单嘢就睇下情况点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 喂， 仲有乜嘢？ 唔 系嗰单嘢，我想留翻 回顾 过，因为而家其实都系今年成个就回顾一部分嚟嘅，所以讲在关于希拉拿单大镬嘢，应该讲未算最大镬。反而之前更大镬都发生过，唔系 系咪最大镬咧？就另计啦。总之就系呢一都系呢个呢两个礼拜中间发生嘅事。 日文英文道歉咩？话 B C， 喂呢个英文真正啊！话 B C， 即系道歉石，英文亦做哇正， 话 B C 系话 B C 啊嘛， 话 B C， 话 B C， 话 B 嘛，道歉嘛，是意思是嘛，话 B C 道歉石。Good job 啊，亦都好啊，呢个好。咁呢个就留翻2017年游戏大事回顾手机篇再讲啦。好，下个礼拜因为日本放新年假，理论上应冇乜大新闻嘅。 咁应该有人会去 Comic Con 嘅，我估系咪？ 唔知啊。咁我考下个礼拜会延后啲，又要月中先会噶啦，因为要等一 唞下先啦。 日本人放假，我边有新闻、啊？ 大家都放假，系咯。 唔好讲红白咩？你讲红白疫情啦。 红白冇有过今次年 逆传咯， 当年加入我即系话美话选入去咯，唔系系肯入去咯， 系咯 ，A 人入去咁滞啊嘛，好啦，咁下一集再讲啦，拜拜。